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 爱上他们的吟唱， 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向上节目有一期做了音乐歌手的特辑啊，请来了一些很年轻的歌手，非常棒啊！我透过那个节目认识到了一个叫李荣浩的歌手啊，还有就是程璧这个女生，很东方气息的啊，无论是她的长发，而且是那种编织的啊长辫子，还有她的衣着打扮，你就会觉得像一只牡丹一样啊，静静的开放啊，不浓艳，可是很有古典气息，很雅致。刚刚听到的歌就是程璧演唱的《我的心里是满的》。这个女生的名字要告诉你，虔诚的诚，小家碧玉的碧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林依轮。 透过 泼开满鲜花的月亮，依稀看到你的模样，那曾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神秘，充满幻想，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，老的传说，今日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，古老的传说，今日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地闪烁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身旁。 我想男人一般都是喜欢风情万种的小鸟依人的女人吧，所以呢有一些比较 man 的假小子啊、哦、或者说女汉子啊、哦、就不太容易受到男性的关注或者说保护啊、哦、这是一件不太公平的事情。其实越坚强外表越强悍的女人，可能她背负的一些往事啊经历会更多吧。嗯，我们女人都不想变得很强悍的，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呀，因为要存在啊，因为要生活啊。好吧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准女汉子的很凄惨的内心独白。接下来这位女性哦，她也多年演绎了这样的一种角色了啊，在 pub 当中呢，因为比较中性的打扮还有她不太美丽的外表呢，嗯，好多年事业都不太景气啊、哦，

说一声。